可以留个言哦。我今天要弹的诗歌，他是已经转调转好的，然后我就把它当作是，当作是还没转好，所以中间有一些和弦呢按错了，没有关系。奔跑不放弃，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曲。奔跑不放弃，今天麦克风应该就没有挡到键盘了。来，你们已经有上来的人可以留言吗？让我知道你已经在线上了，好不好？让我知道一下。奔跑不放弃，很喜欢的一首诗歌，跟大家介绍。我好像之前应该也有唱过吧，因为我刚刚临时，我今天上课上的比较久，然后我刚刚临时一直在找歌，然后找不到，所以呢我就随手就抽了一首诗歌就唱了。还是一样我很喜欢的歌曲。 如果之前你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再一次跟你介绍《奔跑不放弃》。好，今天我要介绍一首很新的歌曲，很新哦，很新的歌曲。怎么样很新呢？哎，我唱的好听的话，帮我按个赞好吗？怎么好像都没有人按赞，好像都没有人在线上的感觉一样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好，很新的一首歌曲。哎呀，要吗？要拿来当做礼物吗？我想拿来当做礼物，哎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他这首歌很新，所以呢，如果当做礼物，应该很多人很喜欢。好，我等一下中间的时候再来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来跟大家介绍一首好听的《三寸天堂》。《三寸天堂》曾经唱过 ，YouTube 也有播过 ，OK。今天想要走气质路线的可以吗？完全看不到键盘。 掌心，可以吗？我们再手掌心可以吗？哎呀，为什么都没有留言呢？哎，没有人留言吗？还是我看不到？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留言吗？我这边完全看不到哎，我这边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人留言的样子。你可以从那边镜头帮我看一下吗？有没有人留言？有没有？ 他说有十个人对这个影片传达了心情。 哎，真的真的有留言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就是那个画面我一直看不到，我刚去到了不对的画面。来，我们来，你看有没有、那个詹明耿说快合照？哎，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对吗？我看到留言了。对呀，谢谢你们，我终于看到你们了。而且我刚刚镜头，我一直以为我的脸是被裁掉了，原来你们可以看到全部的我。啊，那我刚刚还回头说我弹错 key 了。转出去，你们一定也都看到了。我以为你们没看到我。好，手掌心好不好，叶老师？我们可不可以来一首手掌心呢？可不可以？他说就走啊，就走啊，我就跟啊，都不怕让别人追高啊，对啊，没有开玩笑。手掌心我唱几块呢？其实还要唱那个降 B 吗？降低麦会比较好听。原 key 在唱降低麦啦，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细化吧。C key 就好了 ，A 麦就好了。因为还有很多歌要唱啊。 心口一半，心情看顾旅行站哭泣，看不看已不甘心，看不看已不认命，如果可以妈妈还给你。完全没有套过，完全没有套过，随便乱弹的，然后他就随便乱搭，真是的。OK， 手掌心，请掌声鼓励鼓励，好吗？给我们一点掌声，噔噔噔噔噔。好啦，只有爱心跟赞而已，没有掌声。好，真的，我们是要介绍老歌啦，这个还没有很老，我们还想介绍更老一点的歌，好不好？更老一点的歌，哇塞，有首歌我今天看到我很想挑战，那英的歌《心酸的浪漫》，你们觉得唱这首歌好吗？会唱死人耶。对，很久没唱，我今天突然去看到这首歌，拍拍，谢谢，好像我很难过，然后你要给我拍拍一样，谢谢。《心酸的浪漫》，倪老师请出场可以吗？好 ，DK， 好 DK， 哎呀，很久没唱哎，我以前也没唱多好啊。真的，所有的很多歌曲里面都可以看到他那个调性在那边转来转去，真的很好听。多少年再次相见。 次相见十分伤感，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烟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太难太难。有时候那个钢琴声音太大声，会让我没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觉得好吵。OK， 先生的浪漫，真的就跟大家介绍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，猜猜看，猜有奖征答喽。我先演奏一遍，然后你们猜看，要送乐谱，但我不知道我上礼拜我的那个助理有没有把我的乐谱送出去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再私讯我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再督促我的助理，然后让他赶快把乐谱送给你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礼拜呢，我们要猜猜看的是这首歌。原唱者都要写出来哦。啊！但是原唱者呢？黄宇哲，哇塞 ，Vicky 的最完整哎，好，那对夫妻，对詹明哥，好，很抱歉詹明哥 ，Vicky 呢最完整，所以呢，恭喜 Vicky 拿到了我们今天的妮妮这首乐谱，奶茶抓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唱一次哦。 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守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，让你放肆闹脾气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保护你，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那个他，让我拥有了爱的家。谢谢，好了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这首歌我刚刚后面呢做了一点点的调整，就是我故意的给它升 key， 升了半 key， 但是还是可以唱哦。我们的爱心有点少少的，可以多给我一点爱心吗？多给我一点点赞赞赞吗？谢谢你。好，接下来我就用演奏的这首歌曲呢，好来做结束哦。大家有个廉价的、快乐的廉价的假期。拜拜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拜拜。